湖的月亮，守在家乡，守在边关，年轻的夜晚你也思念，我也思念，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，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，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，你在请你